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于飞。今天是7月16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七。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蔡奇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北京市服务保障工作总结大会上强调，把庆祝活动收获的宝贵精神财富转化为前进动力，更加奋发有为，推动首都新发展。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面向公众开放。 2021中关村论坛将于9月24号到28号举办。 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8月14号开幕，电影嘉年华首次推出夜场活动。 海淀区今年确定27个重点民生事项专项整治任务。 第7届中国海归创业大赛在昌平未来科学城启动。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北京市服务保障工作总结大会昨天隆重召开。市委书记蔡奇强调，我们生逢盛世，有机会参与党的百年庆典是一生的荣耀。对这段宝贵经历最好的纪念就是去书写新的辉煌，对伟大的党最好的礼赞就是去创造新的更大业绩。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庆祝活动收获的宝贵精神财富转化为前进动力，以再赶考的心态更加奋发有为，推动首都新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市委副书记张延坤出席。蔡奇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举国欢庆、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取得圆满成功。首都北京作为庆祝大会、文艺演出、主题展览等重要活动的举办地，感受到的激励鞭策最直接，接受到的教育洗礼最深刻，收获到的精神财富也最宝贵、最丰硕。蔡奇回顾了庆祝活动服务保障工作中一个个感人细节、难忘瞬间。蔡奇指出，做好建党百年庆祝活动服务保障工作，是党中央交给北京市的重大政治任务，是我们必须履行好的首都应尽职责。我们深切体会到，庆祝活动服务保障工作之所以圆满完成，最根本的在于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得益于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和全市各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得益于全体参训参演人员的顽强拼搏、刻苦训练，得益于全体工作人员的担当尽责、无私奉献，得益于首都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广泛参与，得益于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蔡奇强调，要把庆祝活动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力量，要继续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推动学习教育往深里走、往实里走，要进一步提高重大活动服务保障能力，切实履行好首都职责。蔡奇要求抓好下半年各项工作，全面完成全年的目标任务。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委员和代表昨天赴怀柔区开展生态涵养区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条例执法检查，并听取对接速急办条例草案的意见建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参加。李伟在怀柔区人大常委会主持召开座谈会时说，怀柔区是首都北部重要的生态涵养区，是首都功能的重要承载地，要高度重视处理好规划建设同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同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营造条例贯彻实施的浓厚氛围。李伟说，接速急办条例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论述，要继续拓展代表和群众参与的广度深度，高质量完成这个立法任务。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 市政协昨天就打造新场景建设项目、抢占新经济发展制高点召开协商恳谈会，市政协副主席林甫生主持会议。这是市政协今年重点协商议题之一。市政协科技委员会联合调研组以抢占新经济制高点为根本目标，通过多方调研，从以数字经济引领高质量发展、谋划特色示范应用场景、强化关键技术前瞻布局、健全基础支撑平台载体、加强技术与场景协调联动、鼓励商业模式创新等六方面提出21条对策建议，为北京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从昨天开始正式向公众开放，2600多幅图片、3500多件套文物实物，全方位、全过程、全景式、史诗般展现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历程。党史馆暂定每天面向社会公众预约参观的人数是3000人，公众可以通过手机、电脑登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观预约系统进行个人预约。截止到昨天上午10点半，党史展览馆7月15号到30号期间的门票全都已经约满，请大家关注实时票务情况。 新闻广播消息，经国务院批准，2021中关村论坛将于9月24号到28号在北京举办。今年中关村论坛的主题是智慧、健康、碳中和，增设了前沿大赛、配套活动板块，同时举办常态化系列活动。各活动板块进一步融合云端论坛、云端推介、云端洽谈，不断提升线上线下办会、科技办会、绿色办会水平。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作为中关村论坛的展览板块，今年将首次在中关村展示中心附近举办，突出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科技冬奥等产业，展现前沿科技成果。 以新机新局为主题的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在8月14号到21号在北京举办。北影节组委会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透露，最受影迷期待的北京展映单元将恢复以往的影院放映规模，电影嘉年华第一次推出夜场活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主题主线，带来天坛奖、开幕式及红毯仪式、北京展映、电影大师班、北京市场等11项主体活动。其中最受影迷期待的北京展映单元将放映250多部中外优秀电影作品。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组委会副秘书长张晓光介绍， 特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单元放映15部记录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的国产影片，特展冰雪冬奥单元放映展示冰上运动魅力的国产体育影片。同时今年展映团队积极与国际版权公司接洽，将有一组入选戛纳电影节的海内外新作以及最新完成修复的经典影片与大家见面。 除了观影，公众还可以从8月14号到31号参与电影嘉年华活动。今年电影嘉年华除了中影基地以外，还新增影都花海、鹿世界等场地，并第一次推出夜场活动。此外，北影节组委会还公布了天坛奖15部入围影片。评委阵容方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召集人、组委会副秘书长王璐表示， 评委会的主席是巩俐。 发布会上还公布了本届电影节海报，主题命名为合力生光。此外，云上北影节专题页将于8月8号在爱奇艺上线。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我为群众办实事。 2年半以来，海淀区在群众诉求承办量超过110万件。海淀区今年围绕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结合接诉即办、每月一题工作，确定共27个重点民生事项专项整治任务，涉及居民就医、房产证办证难、预付式消费退费等群众反映的急难筹判问题。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是药3天不好，要上大医院口腔科专科去看吧。 海淀区万寿路街道复兴路26号院食堂4楼1间100平米的房间里，4名家庭医生巡诊团队正在给社区老人看病。 85岁高龄的老人方玉林说，自从每周半天家庭医生巡诊固定在这儿看病后，他再也不需要用电动三轮车拉着老伴儿去20分钟路程的北医三院调理基础病了。 这就叫办实事，就这一个屋子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海淀区万寿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杨清玲进一步介绍说， 上午在这儿开具了处方以后，药师回去把药配好，家庭医生助理送来放到药柜里头，每个人的药占一个格，明天来取，周六来取都可以，儿女谁路过替他过来取也是可以的。 在医疗服务覆盖相对不足的社区村，海淀区建立家庭医生巡诊工作室，居民不出社区就能享受优质全科医疗服务。海淀区副区长沙海江介绍说， 目前已经建成了复兴路26号院等5个医生巡诊工作室，累计3300余人受益。 海淀区还利用科技手段探索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的解决。五道口地铁站 B 口东南侧一处停车场可以停放450辆共享单车，这里试点电子围栏技术。海淀区学院路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王进介绍说， 地上它会做的有那个道钉，就你停在我这个道钉所在的区域，然后道钉跟蓝牙的信号才结合，你才可以锁车。在道钉区域之外，它受蓝牙信号的干扰就锁不上车。 目前在六道口、清华东路西口、西二旗、上地地区等区域新设置了电子围栏入栏结算区。另外在房产证办理方面，海淀区共摸排无房产证房屋6万套，今年已经解决9个遗留小区13000多套产权证办理问题。海淀区副区长沙海江解释说， 93%是农民的安置房，长达21年的房产证问题得到了解决。 今年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已经处理预付式消费类投诉近20000件，帮助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000多万元。下一步，海淀区将落实更多的民生新举措。 2021第七届中国海归创业大赛昨天在北京昌平未来科学城启动并开始报名。大赛通过发现、选拔和扶持优质项目，推动高质量海归创业，助力区域发展。大赛报名截止时间是8月20号，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第七届中国海归创业大赛正式启动。 今年的中国海归创业大赛落户昌平未来科学城，中国技术创业协会副理事长、留学人员创业员联盟秘书长郎静说，后疫情时代下，大赛的含金量稳步提高。 后疫情时代啊，国际这个大变局下，海归创业大赛参赛的团队的数量、参赛团队的项目的质量，包括人才的层次，这稳步的增长。 大赛从2015年首次举办以来，6届共吸引近3000多个海归项目团队参赛，173个入围决赛的项目中，已有新起源科技、圆周率软件等70多个项目团队获得各类投资和政策支持，累计超过23亿元。参加过第一届大赛的丁文博说，他从美国留学回国后，一直研究智慧工地相关技术，参加这个大赛为他后期的创业和成长奠定了基础。 就是通过平台的给予的帮办扶持，我们在南京的流创园区落地，从差不多一个不到10个人的一个小团队，让我们现在包含了一位国际级的院士，海归的博士呢有3位，硕士呢有5位，研发的人员现在大概占到公司的有70%。 本届大赛继续聚焦海归创业，以项目为评选对象，主要面向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领域，企业和个人都可以报名参赛。入围决赛最高可获得10万元奖金。郎静说， 都是在这种资源禀赋很强的这种区域的经济活力都是比较大的，开展专项的这种对接。 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景观廊道建设项目计划于本月底前完成竣工验收。新闻广播记者王悦昨天前往现场探访，请听他的报道。 金银路是赛会的主要通道， 沿着延庆区金银路行至龙聚山庄南门，一处占地面积1.8万多平方米的生态公园映入眼帘。公园内有舒适的健康跑道、覆层种植的带状绿地以及冰雪特色的廊亭等。周边居民王女士告诉记者， 它是一个健身的场所，我现在天天都走在这条路上，我的期待是奥运成功。 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景观廊道建设项目从2020年5月开工建设，以延庆城区通往小海坨赛区的金银路沿线环境景观提升作为工程重点，精心打造了包括龙聚山庄生态公园在内的34个口袋公园以及张山营村露天集市等多个景观节点。 据北京冬奥会城市运行和环境建设管理指挥办公室汪洋介绍，绿色办奥、节俭办奥的理念也在延庆赛区周边的环境整治提升进程中得到充分体现和践行。 比如说我们能源是绿色的，我们像铺装的过程它全是这种渗水砖或者再生资源砖，整个体现的也是一个绿色环保的理念。 据延庆区城管委副主任刘伯昭介绍， 目前延庆冬奥景观廊道建设项目累计修复道路30,000平方米，下一步我们计划进行假空线入地，完善配套设施。 随着天气越来越热，西城区什刹海湖面上野泳的人又多了起来。西城区什刹海街道办事处昨天联合西城运输管理分局、街道城管队、什刹海风景区管理处、地安门派出所等多个部门召开现场会，制定有效措施整治野泳现象。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马上上岸了啊，野泳了！ 在前海南侧，执法人员正在用喇叭向野泳的市民喊话。记者看到，有野泳的以老年人居多，听到劝阻，一些老人开始上岸。因为没有更衣间，老人们就在湖边冲洗换衣服。 北京人这么多年就以这为游泳基地，就这么延续下来的。 正像这位老人所说的，1951年6月，什刹海游泳场建成，百姓花3-5分钱就可以到露天游泳场游泳。后来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什刹海地区逐渐形成了公园景区，纳入本市公园条例和河湖保护管理条例以及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的管理，这里开始禁止野泳，这让很多老人接受不了，于是执法就增加了难度。什刹海街道综合执法一队副队长朱明浩说， 公园条例里边垂钓和游泳只能是简易程序的处罚，20块钱，就很有可能成为一种鱼票和泳票的这种结构了。 野泳的市民大都60岁以上，很多都是老北京，他们下水游泳上岸就地换洗，经常被游客或者居民投诉。为了有效整治野泳现象，从去年开始，什刹海街道根据河长制工作职责，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利用广播宣传、树立标志、发放一封信和社区劝解，引导周边居民不要野泳。什刹海风景区管理处主任张瑞生说， 清理他们下来的这些石搭的台阶啊，包括这个原来扶手，我们也清理过好几批了，反正陆续清理了20-30车吧，加大这种劝阻力度。 什刹海街道联合公安机关、景区行政综合执法中心成员单位、社区文明劝导队定期巡查，实时监控，对游泳、露天换衣服等不文明行为进行劝阻。今后什刹海街道将坚持党建引领、街道吹哨、部门报到，对什刹海水域加强日常监督与管理。张瑞生说， 加建一些物理的隔离设施，逐步的呢解决这个野泳野钓的问题，让老百姓慢慢养成这种规矩意识。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根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北京地区今天到周日将再次迎来明显降雨，主要降雨时段在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局地有强对流天气，请公众减少或避免前往危险地带、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 7月11号到7月13号的强降雨过后，本市地下水位平均回升0.25米，平谷区回升值最大，达到0.51米。 地铁14号线东段从今天起晚高峰开行列次由82列次增加到86列次，晚高峰运营服务时间由下午4点57分到晚上7点15分变更为下午4点57分到晚上7点45分。预计在延长运营服务时间的半小时内，运力可以提升40%，单向大约可以多运送1860名乘客。 北京轨道交通燕房线目前已经实现无人值守的全自动运营，成为国内率先达到最高等级全自动运行标准的轨道交通线路。燕房线于2017年底开通初期运营，累计安全送达乘客2000多万人次。 全市百万中小学生从昨天开始开启为期48天的暑期时光，各区各学校推出了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中轴线探秘、空间站观测、冬奥会等热点成为孩子们暑期活动的主题。 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7月14号成立，18名北京市运动员入选，他们将参加15个项目的比赛。其中马龙、曹原、王宇、于静瑶、刘晓彤、华天、苗田拥有奥运会参赛经验，其余运动员都是首次参加奥运会。此外，花样游泳运动员常宇、体操运动员齐齐进入替补名单， 另外还有12名北京教练员及2名保障人员入选奥运代表团。 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明年9月将在中国上海举办。北京昨天与天津、上海、江西等8省市同步举办迎世赛点亮技能之光暨715世界青年技能日主题推广活动，全方位展示北京市技工教育的丰硕成果、技能竞赛和职业技能培训工作成效。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贾萌、葛文杰，播音员于飞、刘佳，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下台的气温是25.5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南转东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东转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老旧小区改造要拆除一层小院顶部护栏，引发居民安全担忧。 你看这个护栏吗？就是刮大风的时候，楼顶上掉下来那个墙皮，把这给砸坏了。 围墙过高阻挡视线，大兴区一交叉路口事故频发。道路建设要美化环境，更要保障安全。 那个围墙呢，正好挡住直行车的视线，看不见右转弯的车。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家住大兴区金汇园南3里的多位听众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7月5号小区内贴出一纸公告，要将小区内一层住户小院顶部的护栏拆除，但是居民们对于拆除工作的流程和拆除后的安全问题提出了质疑和担心。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小区居民告诉记者，他们是7月5号突然间看到小区内贴出通知，才知道一层小院顶部的护栏要被拆除了。 他们好像是7月5号贴了一个拆除违建的一个通知。 这个违建他们当时指的是什么呀？ 护栏，你看上那个阳台，那都算违建。 一层那个当时算是违建吗？ 一层的这个小院这个好多业主啊是有需求。 记者在居民提供的拆除违建告知书里看到，所涉及的拆除点位包括了小区12号楼到20号楼一层顶层扩建部分、含鸽子窝及各层护栏。但居民们认为，如果拆除的部分真的是违建的话，也应该先进行认定，给居民提供违建认定书，再进行拆除。 首先你得认定我是违建，你才能合理合法的拆，对吧？认定违建呢，这么几个步骤他们都没有做，直接就来贴了一个那个东西，第二天就来了。 对于被强行拆除的一层小院顶部护栏，小区居民在现场指着一个被砸坏的护栏告诉记者，由于居民楼墙皮老化严重，小区里面经常发生墙皮脱落或高空坠物等情况，他们安装护栏也是为了安全考虑。 你看这个护栏吗？就是刮大风的时候，楼顶上掉下来那个墙皮，把这给砸坏了，那角铁都砸折了。 居民们表示，如果小院顶部的护栏确认是违建的话，他们同意拆除，但希望拆除之后能够有其他方案或办法解决他们担心的安全问题。记者联系了公告上的落款单位高米店街道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专班，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正在认定的违建部分主要是指一层或顶层居民加盖的面积，而对于居民所说的护栏其实不能算是违建，但为了改造工程能够进行，的确也是需要拆除的。 扩建的肯定认定是违建的，但有的是人家没扩建，没有封顶了，您是自建的，这是没有强制拆除，一说肯定说我们这个帮拆或您自拆，这意思。 但是对于居民们期望的拆除后能否有其他方法保障安全的问题，工作人员表示， 我说您有安全隐患，咱可以跟那个街道或跟咱那个专门的可以协商一下，协商一下我们就逐级往上汇报。 随后记者联系了小区属地高米店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表示， 我问一下我们领导，看看给您一个电话，你看您联系谁的，然后我给您回过去。 但是截至发稿，记者还没有收到街道办事处的回复，关于此事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近日，市民宋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大兴区黄村镇左堤路南向北开的交叉路口处修建了1米多高的围墙，遮挡了来往司机的视线，存在着安全隐患。他说， 左堤路你要右转弯的话，你左手边呢它是一个围墙，那个围墙呢正好挡住直行车的视线，你右转弯它直行车看不见右转弯的车，经常发生刮蹭。 宋先生所说的交叉路口位于左堤路直行和廊高路右转车辆的交汇处，恰好形成一个人字形交叉口，而廊高路是南五环的出口，车流量较大，路口拐弯的车辆经常会和直行车辆发生碰撞。宋先生告诉记者，几个月来他就目睹过多次交通事故。 我目睹最严重的一次，一辆马六把一辆 A 六，好家伙，给人家整个他的左前边保险杠乱七八糟给撞一大半。 宋先生表示，周边也有类似的路口，但是因为墙体较低，安全就有了保证。 左堤路再往北有一个叫大王庙，人跟这块是相似的，人家就矮矮的，大概也就20-30公分的一个石头墙，这一左右的车看得一清二楚。 宋先生此前也拨打过12345市民热线，希望降低墙体高度以确保行车安全。记者随后联系属地黄村镇政府综合治理办公室询问情况，工作人员表示，相关负责人正在就这一问题进行商议解决。 他们负责人在商量呢，已经在沟通，在去解决的途中。 交通安全无小事，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解决围墙过高的问题，在美化环境的同时，也为市民的出行安全提供良好的保障。事件进展，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晶晶，主持人清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 淮安区22周年庆，携冠军合冲赠礼面，即放福利，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新家装指定主材再享95折。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淮安居。 他们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他们一丝不苟，追求卓越。让我们弘扬工匠精神，为首都高质量发展凝聚力量，贡献智慧。北京需要千万大工匠。 北京移动全家享套餐全新来袭，每月仅需99元起，即享20G 流量、1000分钟语音、300兆宽带及2张副卡加互联网电视盒，资源可共享，套餐全家用，省钱又省心。详询10086。 农行信用卡天天美食，可在莫斯科餐厅、长营三兄弟、大眼炉端烧等100余家试用门店就餐。农行掌银扫码支付，会享满100减50。活动详见农行北京分行官网。 如果您的企业拥有知识产权，想要信用贷款，快来申请中国银行金科知融通吧。信用贷款金额最高可达500万元，利率低于同业平均水平。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匠人们的精益求精；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拙。七彩云南翡翠，一生拥有，世代传承。七彩云南。 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北京分中心与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合作的电子口岸合作制卡代理点营业了。建行代办点可办理企业电子口岸入网、法人、操作员、报关员新增、换领等业务，详询建行955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每天清晨唤醒你的不只有闹钟，还有最新的消息。